早晨，早晨！听过五点新闻之后，跟住咧就系展开我哋清晨爽利节目，由而家一路到六点半。今日系三月份最后嘅一天啦，三月三十一号，农历系二月十九日，星期三，时间五点零九分啊。展开新嘅一天，感受一下大自然先吓。鸟之歌， 小小海岛斜边是乐园，天空的小鸟说心愿，不管哪远，要战胜困倦，只有借到剩下又是用热望，用热爱将心锻炼，快乐似海风我在你身边，用热望 开始我哋嘅节目咧，有陈美玲嘅呢首《鸟之歌》。朝头早起身啊，如果系你去一啲郊野嘅地方，喺一啲即系有大自然嘅地方，都听埋啲雀鸟嘅声音，感受下呢个清晨嗰种空气咧，啊，觉得非常之舒服。成个世界系自己嘅嘛。五点十三分啊，气温系26度。2001年的台版流星花园呢，哇，真是当时开了之后呢就刷新台湾的收视纪录。主题歌曲《流星雨》。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 上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孩子可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伤感若太多，心丢给我吧。 当年咧，呢个台版嘅《流星花园》咧，迷到好多人啦吓。咁喺2001年嘅台版《流星花园》咧，就系到而家，原来都成廿年啦嗬。被称为偶像剧嘅鼻祖啊，呢个《流星花园》当时系刷新咗台湾嘅嗰啲电视剧嘅收视纪录，亦都捧红咗戏中嘅男女主角啊，男主角更加啦，四个都系即系青春活力啊 ，F Four， 言承旭、吴建豪、朱孝天同埋周渝民，咁而女主角咧就系大 S 啊徐熙媛。之后咧喺其他地方啊，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咧，一路咧都接住有翻拍呢一个嘅剧集啦。各版本嘅《流星花园》咧都成功咁创造咗话题，成为每一个世代嘅一啲嘅共同嘅记忆。而《流星花园》咧就改编自日本漫画《花样男子》，个故仔就系讲出身贫寒的女主角阿杉菜，就为了保护朋友不畏强权， 挺身去挑战贵族学校里面的恶势力，就是 F4 了。咁意外地就开启了一段杂草与高富帅的经典爱情故事。校园里面一些浪漫爱情是令人着迷。而当时呢，香港呢都是风魔得好紧要。F4 嚟香港嘅时候，喺一啲户外演出嘅时候呢，哇，啲人呢挤到呢就水泄不通。每一个年代或者喺自己成长嘅年代呢，都仲有一啲嘅偶像呢係令到自己一生可能都係好难忘嘅一个成长时候嘅一个回忆。首先歌曲就係主题曲《流星雨》。流星闪过，你会点呢？ 流星闪过后永逝去，让黑暗冲回头，光辉一刹不需永久。 流星蝴蝶兼当年佳艺电视的一套劇集的歌曲，那时的主角呢就今天你都见惯了，就是罗洛林，还有魏秋华、刘江、马海伦是当年这套劇集的主角。歌曲就刚才听是郑宝文《流星蝴蝶剑》。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 云停了下来，在半空里保持着静止状态，我眨一眨眼，

谁像你当我好，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 室外气温是26度，今日最高29度，我们刚刚听的就是郑中基的无赖。转过头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卫生署强调，一直以专业和按科学实证判定事件是否符合疫苗接种异常事件情报准则。发言人说，除了医院管理局转介的个案之外，卫生署公众殓房曾经处理三宗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死因裁判法庭个案，其中一宗涉及80岁女士在家中死亡事件，但是根据卫生署法医进行初步解剖，是破裂性心肌梗塞。按医生的专业判断，死亡原因和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不符合疫苗接种异常事件情报准则。另外两宗死者，即是58岁男子和30岁女子，分别因为浸亲和堕楼而身故，和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亦都不符合疫苗接种异常事件情报准则。三宗个案会交由香港大学所进行的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安全监测计划作分析。政府刊宪适度调整社交距离措施，就宗教活动的安排将会在今日起生效。至于其余的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由明日开始生效，为期14日，直至4月14日为止。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有赖全港市民努力，过去一星期本地确诊个案数字已经回落至平均每日低于5宗。要继续压制疫情，需要维持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以及鼓励更多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考虑到复活节假期临近，当局会针对一些较低风险活动，适度调节相关限制。发言人呼吁市民要继续忍耐，在复活节假期保持社交距离，这样才有望将第四波疫情全面扑灭，早日达至零确诊。同时，当疫苗接种的人口达到较高比例的时候，社区就有机会出现保护网或者群体免疫，让大家回复正常生活。德国暂停对60岁以下人士采用英国阿斯利康药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程序，因为存在罕见的血液凝固风险。药监当局说，在当地近270万名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当中，有31宗出现罕见血液凝固的个案。药厂方面强调，国际药监组织已经发现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好处大于风险，好处远大于风险，又说会继续同德国当局合作，应对德方遇到的问题。药厂表示会继续分析数据，以了解那些非常罕见的血液凝固个案是否相比在数以百万计人口当中自然出现的个案更加普遍。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方面互相合作的可能性。

郑秀文。不来的季节啊！郑秀文的《不来的季节》是他早期的时候的一些作品。早晨你听的是清晨爽利，今天是3月31号，农历是2月19日星期三，现在时间5点43分。今天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嘅。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 一首歌的歌词，这个天空到底有多高呢？曾想与你一起仰望这湛蓝的天空，飞机划出一道白云，浪子只有道别，疲倦之时停下脚步，转身回头，那白云渐渐撕碎，慢慢的消失。天空依然那么高，风有多猛，曾想与你一起抵挡来自北方的风，北风呼号寒冷石骨，浪子只有在那漩涡中疲倦之时停下脚步，转身回头，只有挺起腰身，风儿依然猛烈，路有多远，曾想和你一起走过爱情之路，路上只有被抛弃的感觉，浪子只有坚强。 この空どこまで高いのか、青い空お前と見上げ。 剛才所讲的歌词就是这一首啦。 飛行機雲のかかる空、フライボーさよならがよく 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香港都好兴中词日曲啊。冯伟棠的《风飘飘》就是改自呢首《风来放》啊。头先就译翻啲歌词，讲到就话系啦，路有多远，曾想和你一起走过爱情之路，路上只有被抛弃的感觉，浪子只有坚强。疲倦之时停下脚步，转身回头，眼里只有热泪湿润， 路途依然遥远，山坡有多长，曾想和你一起攀登蜿蜒山坡，人人都要爬越过山坡，浪子只有孤独一人，疲倦之时停下脚步，转身回头，身后的影子越来越长，山坡依然绵延，山坡依然绵延，在歌词里面都是看透一些人生的历程。Jackie 可以梦想成真，同佢嘅偶像 Kelly 陈慧琳合作咗呢一首《他约我去迪士尼》。早晨啦，时间仲有大概七分钟到清晨六点，现时气温26度。 婆婆，小红帽嚟探你啦！ 你终于都嚟啦，小红帽。 等等先，你都唔系婆婆。 吓，我咩都未做，咁都俾你发现？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精灵的婆婆都一定会开心机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吸收不同资讯噶。而你咩都唔做，心机都唔开嚟等我，一定有古怪。 点解你咁醒嘅？ 因为我都会陪婆婆一齐听心机噶嘛，我即刻搵人嚟捉你。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

早上你好，我是 Keepman 麦洁文。每朝早呢，我起身呢一定会喝两大杯水的。原因呢，就是当你喝完水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的肠胃啊、喉咙啊、口腔啊都好干净。并且你哋饮完之后咧，你会好快脆咧就可以去厕所噶啦，好舒服噶。咁另外一样嘢咧，我又必须做嘅就系、是、每朝早咧，我都会食一粒生蒜头。原因咧就是、因为蒜头咧系一样杀菌最好嘅食物嚟嘅，亦都可以讲话咧，即系我哋每次食嘅时候，我都话唉食仙丹啊咁。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佢可以杀菌啦。咁另外咧，有啲人就话喂唔系食蒜头嘅时候咧。会好臭喎，同埋好难食㗎喎。咁所以呢，我就教大家一个方法。当你呢搣咗粒蒜头摆落口嘅时候呢，你飲一啖水含喺个口里面，然后连埋水一起咬烂。咁当你呢嗰啲蒜头呢咬烂嘅时候呢，佢就会个味道啊同埋嗰啲辣呢都会稀释咗喺个水里面。咁变咗呢，你就好容易吞食啦。并且呢食完之后呢个口气系冇咁大嘅。你哋不妨试下，因为我食咗之后呢，我四年都冇感冒啊，系咪好犀利呢？喺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财政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意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修订，立法会新增至90席，选委会占最多达到40席，功能组别减至30席，地方直选就减至20席，全港将会分为10个选区。至于新设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就候选人是否符合参选资格作的决定，不能够提出诉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坚定支持新修订的内容，工作时间紧凑，包括目标在今年九月先举行选委会选举，12月到立法会选举，以及明年3月举行行政长官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066点，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8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3。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374，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 1684.8 美元，卖出价是 1685.3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五台， 四月破格新安排。 星期一至五晚上6:09至8:00，由陈思正主持《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 集阅读、旅行、饮食、运动、宠物资讯于一身。 都市人生活咁忙碌，系时候一齐舒压、打气、充电。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8:0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啊！3月31日，三月份嘅最后一天啦，星期三，咁啊，清晨时间，而家咧就系接近6:11啊。今日咧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温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持续系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较大。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85%。嚟啦，又要开始喐动下我哋嘅身体，一路听收音机，一路做运动。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个月份三月尾啦，3月31日星期三，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早晨，雷博士。 早晨，田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预告咗咧，今次就会讲五十肩，呢、這个咧都系普遍常见嘅问题 吓。哦，系啊，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噶啦，全世界嘅都市人咧，五十肩都系一个问题啦。咁英文咧，佢哋又唔系叫做 fifty shoulder 嘅，就唔系英文咧，通常就叫 frozen shoulder 啦。frozen 嘅意思即系啲嘢挤咗落雪柜度冻结咗。 系、 咁，所以英文译翻过嚟有啲嘅講法咧，就係叫冰封肩嘅。 哦， 咁其實五十肩咧都好有趣嘅。早十幾年前咧，就康文署做嗰啲大型嘅全港嘅運動嘅調查啦，咁睇下佢哋有冇啲骨骼系統嘅問題啦。咁發覺咧，哇！嗰陣時嘅數據已經嚇親人。我哋香港平均係大約三十肩左右咯，即係話香港人普遍大約三十歲到已經有年輕化嗰個膊頭嘅一啲骨骼系統相關嘅疾病。咁所以五十肩只係一個統稱，咁但係亦都好有趣嘅。我有啲五啊歲嘅朋友，佢又去跑馬拉松啊，又成日去健身啊，玩三項鐵人啊， 冇事， 冇事。哇！我都有五十肩啊！佢話五十歲都仲去參加呢啲咁嘅運動，你真係好堅嘅堅啊！真係堅過石堅啊！佢哋 堅挺嘅堅啊！嗱，咁即係如果咁睇咧，嗱，五十嘅人又未必有五十肩，未夠五十嘅三十就有呢個肩痛。咁係咪同你自己身體個運動啊，或者有冇整傷自己有關定點咧？ 呢個都係嘅。其實五十肩咧都係一個統稱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有肩膊嘅不適嘅問題啦，膊頭有啲痛啊，或者唔舒服咧，其实真系要及早求医，揾出个原因。咁啊，比较理想咧，就可以请教骨科医生啦，或者物理治疗师啦。咁因为喺医学嘅角度嚟讲，佢哋嘅专业咧系真系可以帮我哋揾出一个好准确嘅原因啦。咁啊，呢个都可以俾我卖少少广告啦，就系我喺浸会大学啦，同埋喺中文大学咧，我哋喺两年前咧获得赛马会嘅慈善信托基金咧举办一个叫做机不可失嘅大行动。咁啊，其中就系预防肩背痛啦、肩颈啦、腰背啦同埋膝头嘅。咁其实喺三月初，即系今日三月尾啦，三月初嘅时候咧，我哋喺网上咧都做咗一个公开嘅讲座啦。个标题咧就系、是疫情下嘅五十肩，咁啊，主讲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中文大学骨科嗰边嘅医生啦，就系罗英勤医生嘅。咁啊，呢段嘅研讨会嘅内容啦，疫情下嘅五十肩咧，大家可以网上咧重温翻。 好，咁啊，可以更加听得多啲资料添。 咁啊，可以除咗我哋而家朝头早呢十分钟左右啦，咁亦都可以大家有时间咧，可以喺网上啦寻找呢个机不可失大行动嘅专业啦。咁呢个就系两间大学咧系合作制作。 系。 咁或者你喺面书上高你打机不可失都可以揾到佢哋嘅专业啦。咁都可以喺呢条影片度咧系揾翻嘅。 OK， 好。嗱，咁啊肩咧即系我哋膊头啦。其实谂下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个膊头真系喐动好多。 系啊， 我去超市、去街市买嘢，我又要拎嘢。 系啦， 咁啊同人喂 say hello 嘅时候， 挥手又要啦。 系啊，喐到个肩。 系啊，你食饭揸碗、揸筷子都要噶。 吓，运动嘅时候都要喐动啊。 仲有啊，你起身朝头早，哎呀个背脊好痕啊，拗下背脊，咁你都要啊。 系啊，系啊，咁啊真系常用噶，所以咧真系要好好爱锡我哋嘅肩膊。 呢、这个五十肩膊头呢家嘢咧，就喺我哋人体咁多嘅关节嚟讲咧，佢所喐动嘅范围系最多嘅。 嗯， 咁正正系最多嘅话咧，佢涉及嗰个肌肉嘅组群嘅活动咧，亦都多。 系， 咁所以呢个系咪一个风险嘅因素，可能令佢出现一啲慢性嘅发炎咧？咁都可能会系。咁嗱，即系我哋喺生理学上咧，即系五十肩一个统称啦。咁譬如大家一般。通常會出現嘅五十肩咧，呢、這個學名咧都比較長啲嘅，就是、叫做黏連性嘅肩關節滑囊炎。 哇！直情未聽過添啦，我哋即係我哋應該唔係呢啲係即係專家嘛。 黏連性嘅即係黏連，你大家明啦，即 係黏貼住啲嘢啦， 黏貼住啲嘢㗎啦。嗰個肩關節咧，佢嘅滑囊咧發炎。 系 滑囊咧，系所有我哋人体嘅关节里边咧，都有啲滑囊嘅，就等于我哋一道门嗰、那个门罩咧，有啲润滑剂。 系 系咪？咁你滑囊炎啦，炎即系发炎啦，即系话嗰啲润滑剂少咗、焦咗或者唔够。咁你喐下喐下咧，可能会令到嗰个润滑剂少咗啦。年纪大系咪咧？咁呢个当然啦，年纪大系一个可能一个成因。但系我哋喺都市人发觉，点解啲后生仔都有咧？就因为佢从来只手咧都冇提高。咁冇提高手嘅时候咧，你手都冇喐，冇喐嘅时候咧，你肩膊周边嘅肌肉咧就越嚟越萎缩。咁你萎缩咗嘅时候咧，就不足以咧有效咧系保护翻我哋嘅肩关节。 咁所以我哋要成日喐。 动下， 系啦，咁你保护唔到我哋嘅关节咧，嗰啲润滑嗰啲油咧就分泌唔切啦，都系咪？咁所以呢个预防五十肩咧，其实最有用嘅方法咧，都系做一啲肩膊嘅运动。 系喂，咁嗱，我哋肩膊运动着衫都日日做噶咯，我着住件衫，着件咩褛都好，我都要怼嗰个手啊。 但系好简单啦、啊，我就反驳一句啊，前辈兄，你着得唔够啊嘛，你着得少啊嘛，即系唔系多少个少嘅问题，你一日着一次，除一次。是咪最多两次三次。 哦，咁冲凉嘅时候都会喐动下嘅。 係啦。咁所以毛巾操啦，你讲起冲凉就毛巾操，你喺网上都搵到好多一啲物理治疗嘅动作啦，帮我哋拉一松个肩啦。最大嘅问题呢，我哋喺离开咗校园之后呢，我哋从来即手都冇递过。 嗯。 你諗下嗱，我哋小学生可能啊啲老师奖励下啊边个答问题问，咁我哋都举过手。 举手。 咁而家真係你嗰个都冇人举手啦。吓、嗯、手唔喐嘅时候呢，你肩膊嘅肌肉力量就会差咗。 所以呢就真係要成日喐动下我哋嘅手，譬如你运动嘅时候呢，就一定会经常会用得到啦。你去打下波啊，打羽毛球、乒乓波啊、网球等等，或者係。 冇错啊，冇错、 你去做一啲运动嘅动作都喐动到嘅时候咪得咯，系咪？ 正正头先你讲啦，香港人最中意嘅室内运动咧就系羽毛球。打羽毛球咧系真系你个挥拍动作咧就系过肩啦，即系过头壳顶嘅挥拍动作啦。咁呢个咧其实嗱，我介绍少少我哋嘅肩膊嘅动作，大家都可以听完嗰个关节嘅设计咧，嗰啲动作咧，你都可以识得点去做。 系 嗱，我哋而家你当我哋只手垂低啊，企定喺度，我哋嘅手。譬如我而家我用右手嚟计啦，虽然大家睇唔到个画面，我向前可以向前伸起啦，系直向前伸起啦，一路伸高举高去到你头壳顶啦， 系啊， 系咪？好啦，又放翻落嚟，放翻落嚟，跟住可以去我同一个平面咧，只手向后伸啦。 即前后身都得， 前后身 即操兵咁样咧， 就是、前后嘅平面冇错，操兵系啦、 嗯。 好啦，当我哋手打横身啦、 嗯， 打横同我哋向前方嘅成九十度打横身，好似一架飞机翼咁啦。你就只脚只手伸到好高，系嘛，伸到可以系贴到你两只耳仔嘅， 系 嗱咁如果你伸到贴唔到两只耳仔嘅话咧。咁即係话你个肩膊开始要绷紧啦。 咦，我再问先，我即係举高咗只手之后， 啊、你 我都贴到个耳仔系咪？ 系啦，贴到耳仔，哦、 即係你手臂位嗰啲贴到你个耳仔。 你见啲游泳嗰啲运动员咧，佢、哋做肩膊嘅热身伸展咧，两只手咧一定伸直嘅。 系， 因为佢哋游水特别系即系游自由式嗰啲选手咧，佢好强调嗰个关节嘅灵敏度啦，同埋整个活动性。 嗯， 咁所以都市人嗱，你谂下，我哋有几可做呢啲动作啊？咁仲有啦，我哋只膊头咧有啲内旋，有啲外旋嘅动作吓、譬如你攞住抽送垂低手，你攞住个抽送攞嚟揈来揈去咧， 系 其实你嘅肩膊咧做紧一个旋转嘅内旋同埋外旋。咁所以头先讲下都有前后、左右、上下。好灵活嘅喐动， 即系话你头先形容过嗰啲咧，我哋其实系攞嚟做运动， 冇错啦。你嗰啲动作，你都要系强化翻啲肌肉。 嗯， 咁咧，我哋两只手嘅重量咧，占咗我哋身体总重量大约3%左右。 嗯， 咁所以我哋得闲咧，如果你个合理周边冇人嘅环境咧，你一路行路咧，伸开手，好似扮只飞机飞咁。停喺度得噶啦，可能系即系水平九十度啦，甚至乎系高少少，譬如去到100啊、120度咁高啲啦，或者低少少。 如果你 感觉翻咧个肩膊咧、周边嗰嚿好似三角形嗰嚿咧，叫三角肌咧，系出力噶。咁正正呢嚿三角肌咧系强化咗之后咧，咁就令我哋嗰个关节就稳定咗啦。咁呢个五十肩咧，可能送翻少少俾你啦，即系减啲分啦吓。 咁其实咧呢个动作，你觉得惊阻住人，你咪喺屋企做咯。 屋企做可以啦，煲剧嘅时候可以做啦。 我提翻啦，就系我都好印象深，就系雷博士讲嗰个喺国内好流行嘅10:2， 冇错， 即系个时钟一个搭系十啦，一个系二嘅时候，一个类似 V 字。斜低少少啦，咁 样 做嘅动作都 OK 嘅。 冇错，佢哋就叫做10:10走。 哦， 10:10走，吓、哦，即系10:搭二啦。我细个咧嗰啲钟表嘅广告咧， 都系 永远10:2噶嘛。咁啊，听讲咧传说啦，就系话呢个10:搭二喺个钟表嘅画面嚟讲咧。 就最有动感同埋最靓，即系我听网上 咁都系嘅。所以你见到所有嗰啲 钟表咧都系十点二， 多数都系。 系啦，咁呢个动作咧，其实就我印象之中都十几二十年前啦，就系内地咧推广全民健身计划。咁佢哋谂嘅方法咧就唔需要大家用一啲复杂嘅器材，咁利用两个手臂嘅递高咗呢个十点二。咁其实嗱，大家可以试下，如果你去譬如康文署嘅田径场，咁啊400米一个运动场啦，你行最外线，你做十点踏二嘅十点十分走啦。如果你行到一个圈，只手唔攰嘅话咧，其实你嘅肩膊嘅肌肉已经足以咧系保护到你嘅肩关节噶啦。 嗱，呢个咧系当系入门，如果你觉得攰咧，就唔好气馁，因为咧你始终会达到呢个目标嘅。 咁啊，嗱，呢个又慢慢嚟。咁虽然即系呢个讲法啦，咁其实话说喺五年前咧，我哋浸会大学嘅时候系真系大学咧系俾个一个研究经费我哋咧系做个比对。咁啊，我哋喺大学里边咧就邀请咗100位同事。咁啊，随机抽样，50位咧就系有训练，另外50位咧就冇训练，即系照翻平时日常嘅生活。咁我哋一个礼拜就2次咧就嚟到运动场，咁我哋咧就会教佢哋做一啲热身啦，做翻啲舒缓肩关节啦。咁就系利用呢个提手步行，就系头先你讲到啦，十点踏二呢个做啦。咁啊，经过咗4个礼拜之后咧。再對比翻即係實驗組啦，同埋控制組啦，咁發覺佢哋嘅姿勢啦，同埋肩膊嘅三頭肌啊，周邊嗰啲肌肉咧係好咗嘅，同埋佢哋自己翻嚟嘅回應咧都話個姿勢咧好咗嘅，因為我哋主要就係你遞高手咧，其實肩頸都係一抽嘢嚟，係 咁，所以係一定有幫助。 低頭族啦， 咁啊記住做下啦。雖然係攰啲，攰嘅時候唔可以400米，即係中間斜落嚟嘅，都唔緊要 啦，可以 攞落嚟之後唞一唞，咪再嚟個咯。 但係又咁喎，攰咧，即係呢個喺生理學上咧係一個反應。 係。 但於你能夠堅持攰之後咧，你經過身體嘅恢復之後咧，嗰個肌肉嘅增生咧就會多咗嘅。 我提議咧，你最好要揾個朋友一齊，或者小朋友仔，我哋一齊鬥啊，鬥唔跌落嚟咧。 冇錯啊，前面我其中有個策略咧，就係你知而家做嘢周邊都可能有啲嗰啲政治嘅議題噶嘛，政治嘅議題即係辦公室政治啊，即係我講。咁咧放工之後咧，啲同事落嚟咧，嗱你2、3個一齊走埋一齊，你哋喺一路行一路做提手步行，一路生。舒缓咗你哋嘅压力咧，你又唔记得咗你做紧提手步行，你又释放咗你嘅情绪，讲咗出嚟，大家开心， 非常好， 咁就一举两得噶啦。 系，我又想请教一下雷博士，有啲时候如果你觉得嗰个膊头位咧，有一日咧觉得咦好似痹痹地，咦仲一路向下伸展到去手腕嗰个位，一路好似有啲痹嘅感觉，好耐都唔消失嘅时候，会唔会系有问题咧？ 啊，呢个就要小心，因为所谓50肩或者肩周炎啦，或者系冰封肩啦，呢啲统称嚟讲咧，其实你真系要请教骨科医生揾出一个准确诊断。因为头先你讲到痛咧，都有分唔同嘅痛。 嗱， 痛咧系一个局部嘅痛，局部嘅痛同你头先讲到一啲伸延嘅痛咧又唔同啊。因为伸延嘅痛咧就系通常都会系影响到我哋神经系统啦。咁譬如有机会咧，你嗰个肩颈啦，周边嘅一啲可能发炎或者结构嘅改变咧，系压住咗我哋嘅神经线啦，而影响到痹啊、痛啊咁样。咁所以凡系有痛或者不适啦、一痹嘅话咧，第一样要做就系一定要揾出乜嘢嘅原因，咁然后就去解决。咁如果你话因为可能啲结构嘅原因嘅话，咁你及早去揾出个原因同埋治疗咧，咁当然对你嗰个情况嘅改善同埋帮助咧，就一定咧系好过系拖延咗嘅。 系啦，每一次同阿雷博士倾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得益不少啊！啊，呢啲好宝贵嘅，各位朋友听咗之后咧，就真系要坐言起行去做啊！ 系啊，咁所以呢度都再提一次啦。如果大家系想了解多啲疫情之下我哋香港人50肩嘅情况啦，咁可以上翻我哋呢个机不可失大行动。嘅面书嘅网页啦，或者我哋嘅网站啦，咁因为喺3月头嘅时候咧，我哋曾经咧就系举办过一个讲座啦，咁由中大嘅骨科医生咧就系罗英勤医生主讲嘅。 系咁啊，大家记住咧就系上去睇下，有好多宝贵嘅意见嘅吓。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Hold me. 身体健康咧，个人咧开心好多嘅吓。任何位置都要保持健康啊，膊头都要保持健康。就有时借个膊头俾人浸下，你自己都会舒服啲，系嘛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每朝早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咁啊，早两个星期咧，林思维就讲一啲点样认清唔正确嘅减肥方法，同埋佢嘅副作用。咁啊，听日咧就会讲下都好多人用嘅一个方法，生酮饮食法都有提过噶啦，又要同大家重温一下。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一共120页嘅新型冠状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联合专家组喺报告入面认为，由于部分早期病例同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反映市场不是疫情的最初来源。至于市场在疫情起源中的作用，或者传染病是怎样传入市场，目前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报告提出蝙蝠可能是病毒宿主。联合专家组评估过病毒来源的四种可能性，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比较可能至可能直接传人，可能通过冷链食物传人，以及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外方组长安巴雷克说，新冠病毒感染个案非常可能在前年的10月已经在武汉周边传播，意味着病毒从当地传播到海外的时间可能比目前的纪录更早。他又指自己的团队感受到政治压力，